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在刚刚结束的服贸会上，数字经济是一个热门话题，从 5G AI 到扫码点单、数字人民币，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又有哪些特点？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由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专家委员施兴辉创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本质二：增长的本质》一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回答。书中选择了20家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是互联网企业，依托新技术，顺应新潮流，服务于新生活，也反映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国民经济生活的新动态、新去向。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这本《本质二：增长的本质》，一起来聊聊数字经济。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哈，叫做《增长的本质》。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专家委员、思路规划研究中心专家施兴辉。施兴辉，您好。 哎，您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嘉宾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参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讨论当中来。这位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啊、来自东方出版社的李耀辉。李耀辉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共同来跟大家介绍《增长的本质》这本书哈。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其实呢，服贸会啊刚刚结束，那么在这届服贸会之上啊，数字主题成为了各个不同行业非常关心的一个领域，从互联网企业啊，到这种金融的这样的机构啊，以及呢一些物流、建筑、教育、医疗卫生，包括呢现在最火的和冬奥会相关的这种体育的产业，大家纷纷的都关注数字经济啊。而且呢在服贸会当中，本届服贸会还专门举办了数字贸易的高峰论坛啊。那提到数字经济这个词啊，对于大家来讲可能都不算陌生。但是如果再问一下，那你觉得到底什么叫做数字经济呢？数字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一愣，就突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解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专家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请到这个施兴辉老师跟大家说说，这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意思？ 数字经济呢，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因为它其实是个宽泛的内涵。那么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什么是数字经济。第一个呢，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啊作为底层的一个技术逻辑，它所演变出来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啊，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理解。这也是刚才主持人所讲到的，比如说互联网企业啊，或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字产业化这一类企业啊，这里面包括信息类的，对吧？比如像华为啊，包括像小米手机啊，他们呢实际上既有传统的工业制造这个内涵，同时呢他们的这几年的发展，特别是高速的发展，得益于数字化的技术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讲数字经济这个宽泛的内涵，包括除了我刚刚讲到了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以外，通过数字技术去赋能所有产业， 啊，这里面有农业啊，有工业啊，有各类的，包括服务业。 对， 所有产业通过数字化技术，首先提升了他们的运作效率，并且用数字化技术去拓展了他们的产品服务的边界。 嗯， 啊，整个的应该说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之后的传统的一产、二产和三产。 嗯， 啊，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数字经济内涵。 嗯， 而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出来，未来数字经济要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动能，主要讲的是数字经济由原来的核心产业向非核心的所谓的传统产业去扩散、去赋能。 嗯， 啊，概括起来讲，就是通常所说的产业数字化。 哦， 那么第三块的这个数字经济呢，从数字技术它本质上是一种提升啊运营效率的一种技术，所以不管是市场化的组织、经济组织，包括一些社会组织，乃至于政府部门，它都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提升效率。 嗯， 啊，所以这个说法叫做政府的数字化。比如说老百姓去政府办事啊，包括这个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提倡所谓的不见面办事， 嗯， 啊，这个背后呢都是有大量的数字化技术做支撑。而且现在看起来在数字经济当中啊，从全球的经济来看，政府的采购在各类经济部门当中，政府也是个客户啊，所以说政府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改造也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部分。这些呢都是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的数字化其实提供了一个支撑。 对对， 所以从这个三个层面，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那我们构成了关于数字经济的完整的这个内涵。 嗯，对，您这么解释啊，就特别的清楚了。比如说在这次服贸会当中，我们大家通常能够理解的这些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那么肯定是数字经济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主体了。那另外呢，比如说在医疗卫生、教育，包括一二三馆的这个文旅，像这些行业呢，可能之前没有跟数字经济挂钩的时候，可能觉得跟数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发现在今年的服贸会当中，这些行业纷纷的介入到这样一个数字经济的大潮当中去了。包括这次服贸会当中，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亮点啊，很多媒体都报道过，包括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在做服贸会直播的时候，也曾经请嘉宾讲过，就是数字人民币。那么这回呢，数字人民币亮相了服贸会之后，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哈。我还专门采访了这个银行的这样的一个专家，还问他，哎，我说那这个数字人民币，我们之前支付宝啊、微信哈、啊，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支付，那你数字人民币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他们说呀，用支付宝、用微信扫码支付的话，是不是得必须得有手机信号才行啊，对吧？但是数字人民币不用，哈哈，您就算是手机没有信号，该支付照样可以支付。那么这个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发展被大家所熟悉，是不是也是数字经济我们这个包括 5G 时代的到来的一个标志呢？ 是的，这是从经济的演变形态来讲，它的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啊，它是先后接受这种数字化改造。当一个经济形态啊，它的货币层面乃至于资本市场层面开始推出类似这样数字人民币、啊 嗯、 说明什么？整个经济的形态它的数字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且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讲到说、这个数字人民币它的支付方式更加简易、 对， 它更加的所谓的全天候、不限场景，对吧？ 对， 你手机没有信号乃至于没有电的情况下， 对， 你都可以去支付。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各种作为支撑的数字化技术更加成熟了、 啊，对对对。那其实数字人民币它和这种我们现在的这种习惯的扫码的支付方式，它是不是还有什么更本质的不同？ 它其实一个重要的属性是什么呢？因为数字人民币啊，它叫人民币，它不叫数字支付、 对， 就是本质上什么呢？本质上它是一种货币、而货币是国家法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支付宝、用微信所支付的背后还是支付的人民币。 对对， 所以说这是个本质的差异。也简单来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啊、它本质上是个支付手段，它不是货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服贸会的话题，聊了这么多有关数字经济的话题哈。那么您这本书本质二 它到底是一本讲什么的书，而且呢，您这本书当中这个增长的本质又是什么意思啊？您把这个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本质这个词啊，最早来自于哲学啊，它所对应的一个概念叫现象。我们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 没错。 但是呢，往往在现实当中，我们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嗯， 为什么呢？我们看不清本质。 嗯， 看不清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维模式，它不具备穿透力。那么这本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它是讲的是商业的本质啊。大家都知道哈，中国改革开放43年，那么到现在为止，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应该说中国对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企业兴起了又衰落了， 嗯 啊，商界风云变幻，应该说起起伏伏。在这过程当中，哪些企业能够真正的穿越多轮的经济周期？举个例子，大家都很看好华为。一方面，华为是多年来始至于这个研发创新，这个实际上是它能够在上个世纪80年到走到今天，在不同的产业形态，最初做通信设备， 嗯 啊，后来做手机，后来又做5G 设备，能够领先全球。它这个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就是以创新为本。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刚刚起来，当年有三大门户网站到美国上市， 啊，对对，啊，新浪、网易、搜狐，对， 当年他们都是所谓的领袖级企业。但是你会发现，走到今天，走了20年，有些企业走着走着就掉队了。也就是说，所谓本质就是你这个企业抓住机会起来了，你能不能保持持续增长，不掉队？ 对对。 很多时候你领一时之风骚啊，是很容易的，在一个潮流上你抓住机会对吧，抓住风口了，但是你能不能持续抓住风口，你能不能保持一个稳健的往前走，不掉队。所以我想说，我这本书讲的是商业的本质，讲的是增长的本质，但是背后企业的增长靠什么？是靠了企业家的认知能够与时俱进，不断的随着这个社会技术商业和用户的需求的变化，它在不断的迭代升级。那些已经衰落的企业背后都是因为领导人创始人他跟不上时代了。这是讲的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立意。同时呢，这本书主要概括了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我们回顾去看增长的本质和商业的本质的背后，是对用户的一种敬畏感和把用户价值观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传统产业我们都说，哎，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但大家都知道，前面的很多年啊，有很多企业包括奶粉事件啊，你会发现真的那些企业并没有真正把客户当回事儿啊，他们的产品不管是制作还是质量还是售后服务都有一堆问题。但是我发现近20年来，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和传统产业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把用户价值观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并且 真的是这样， 他们时刻把技术的可能性发挥了极致，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张小龙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对用户好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很高尚，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用户价值才是我们企业的立命之本。所以说我们希望对用户有一种理性的善良。实际上我想说什么意思，新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它为什么能够保持说它的营收对吧，几年就翻一番，它的市值很快就千亿市值，原因何在？原因是因为第一，刚刚提到了他们的用户价值观至上；第二，他们用技术的逻辑重新颠覆了过去的一些经济学的一些所谓传统的框框；第三个，这些创始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的视野加独立思考。 我就想问一下李耀辉哈，您听了这个石老师说了这么多，那当咱们出版社刚开始看到这个石金辉老师的书稿的时候，对这本书又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那我当时看到那个这个书稿的时候，其实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刚才石老师呢一直反复强调，因为表面上看我们这个书呢好像在讲20个企业，但实际上呢是探究的是这20位企业家他们本身的这种思维模式以及他们的这种经营理念。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他是 更本质和更能启发别人的。因为一家企业都有他自己的优点，或者说他要么是管理上的，要么是他的技术上的，要么是他资源上的，这些东西呢你很难去模仿，甚至说你很难去追跟随。但是思维理念，对吧，这个层面的东西，我们对于一般的企业或者说用户来讲，他是可以去学习的。这是这本书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以及就是说让我觉得它更有价值的地方。 那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咱们出版社这边找到这个施清辉老师跟施老师约的稿呢，还是这个施老师主动的把他这个书稿找到咱们东方出版社的呢？ 这个书稿呢是施老师那边他写完了找到的我们，因为这个书稿也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思考。 咱们当看到这个稿子之后就已经决定要出版了是吗？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那个中间过程中，我跟施老师呢也沟通过书稿的这个思路，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决定说这个书是一个有价值的书，然后呢要出版。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再问一下施清辉老师哈，因为您这本书呢，《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您的这个书的本质第二部是吧？本质二，那本质一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讲的是什么？和这个本质二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刚才咱们的策划编辑李老师啊，他已经介绍了一个背景。那么我再补充讲一讲，先有的本质一。本质一呢是在2018年底。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啊，因为我之前所在的一个平台呢是一个服务企业平台，我本人呢实际上从2000年到这个现在21年时间啊，主要是在服务陪伴观察企业家所以呢我其实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创业成长的规律。那我就在思考，那么自进改革开放40年，企业家精神包括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企业不断的创业发展，包括向国外去学习，向欧美的国家的企业去学习，那么走过40年到底有没有本土的商业智慧能够沉淀下来。所以这是当时呢这个出版本质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结果本质一出来之后呢，应该说我们是向改革开放致敬，但实际上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我自己分析呢，它实际上填补一个空白。第一个呢，刚才说它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那么我们通过梳理40位企业家学者包括这个吴敬琏啊、周启能这些著名学者的观点，我们发现确确实实咱们有自己的东西了。 对。 但是有个问题是，这些东西它毕竟啊有一些有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所以我们就思考，那这些东西能不能继续推动企业走向未来？但是呢，当时编完本质一之后呢，我们其实是有这个问号的。再说到本质二，增长的本质，其实我最早在2018年出版完本质之后呢，我是应该说暂停了一段时间。那么到了2019年，有个现象引起我的重视。2019年，大家可能现在回过去看就很有意义啊。就说2019年并没有疫情，但是那一年我们到年底开会的时候，很多企业家跟我们讲说我的经营不是很景气。2019年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已经发生一些经营的难题。 对，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曾经说过我就不说哪个企业家曾经说，也许2019年这个是未来10年当中看起来最轻松的一年。所以他这个话呢，我们不说他到底有没有预见性，也就是说2019年当时已经在讨论有些行业不景气的问题了。那么2020年疫情来了之后，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企业陷入了一种增长的停滞。 是 这个当中，因为这几年我还在研究营商环境，政府呢出了很多政策来帮助企业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经济复苏。 对， 这个当中我就发现呢，确实如果有些企业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他可能就退出市场了。比如说像西贝餐饮，他当时作为饭店停业了要发工资，甚至春节期间囤了很多菜，有很多浪费的这个资金在里面。所以当时我记得是北京市地方金融局牵头一个银行给他贷款，让他渡过难关。所以从2019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企业为增长为什么会停滞， 他如何找到下一个增长机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关于增长的本质就提上了日程。 哦， 同时呢我又发现，我是2000年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进入媒体，这个20年时间我始终在观察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一代一代一代发展，你会发现除了他们年龄的差异以外，他们的商业思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把王兴、张一鸣和黄峥拿出来和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乃至王石来比，你会发现这两代人 完全不一样， 世界观、科技观、文化观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我就发现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够，对吧，现在成为主流的企业的这种领军者，很重要的原因是这背后增长的逻辑变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思考如何去来做这样一本书。同时呢，这个跟各位听众也可以说一下，我实际上在2020年的时候，作为我从业20周年啊，我就在想陪伴这个群体20年了， 嗯， 我到底从这个群体身上学到什么， 嗯， 以及我把这种学到的东西能不能去传递给更多的中小企业，去助推他们的发展。而且呢，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其实这么多年我不仅是用过这些互联网公司的产品，而且我跟那些互联网的企业家近距离的做过接触，有些人还曾经是我的媒体朋友，后来创业很成功，比如像啊这个知乎啊、猿辅导等等这样一些人，过去都是我的同事。所以说我就觉得，虽然我是个旁观者啊，我们媒体人是个旁观者，但是我希望我能够记录下来，同时呢做一个思考者，做一个总结者。所以我自己呢也是对自己一个职业生涯一个小小的总结，同时我觉得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特别是近10年来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啊，你发现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多元更立体，但是有一个问题，更加碎片化。特别是我们在刷各种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背后的算法不知不觉在支配我们的认知啊，有一种说法叫信息茧房。就说你会发现你越喜欢看一个东西，它反复给你推， 对， 但是呢你如何超越你的认知呢？你如何更多成长呢？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企业家可能比一般人更忙，他们的认知其实更需要开放多元。但是对不起，他们的时间很有限，目前的很多的市场上知识付费，我觉得在无形之中增加他们的焦虑，并没有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就想，哎，能不能用一本书把这20个人放在一起，用我20年的积累的小小的这点功力，然后呢做一些精选，做一些点评，并且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请注意，我虽然出身媒体，但是呢我在编辑这本书时我是用了历史的眼光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一种编辑文选的传统，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企业家很多思想是可以有励志的作用，对吧，鼓励大家去奋斗。 对， 所以说我就在想，一定要用一种第三方的旁观者的客观的视角来把这20个人把它放在一个历史坐标系当中，把它放在技术和商业的变革的这个维度当中，把它放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个维度上来去看待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是首富，也不是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就掌控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么一个事业，我认为他们首先都是出身平凡的普通人，他们这个当中都是靠自我奋斗起来的。现在流行一个词叫躺平，客观来讲我认为任何时代有些人都可以有理由去躺平，但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理由去躺平。甚至我也希望这本书去传递说，这些人虽然他们有种种的不足，有很多的不规范，有很多野蛮生长，但是我觉得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带领一个团队去奋斗去打拼，我认为是可以给这个社会传递一些正能量。 对。那您这本书当中啊，选择了这个20家企业哈，那其实呢，中国有千千万万家企业，而20家企业当中又绝大多数是互联网企业，那中国其实也有千千万万的互联网企业。那么这20家您是怎么挑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实际上有3个标准，这也是我在做增长的本质，区别于本质一啊一个升级。第一个呢，首先选择年龄段。啊，我是一个70后，其实在这20年当中啊，我也无数次的希望去追赶互联网的步伐，但我最后发现，其实这个时代有的时候啊，他年轻人有他与生俱来的这种能量，就是我们可以去理解他，跟他对话，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去有些地方超越他很难，所以我在想， 首先要选择年轻一代。这个当中大家肯定知道，这个书里面还提到了，我把它称为两个新人类，一个就是 B 站 啊、 大家都知道 B 站原来被称为小破站、啊，都是九零后的孩子们玩的。 嗯， 他当年从一个二次元就是动漫的一个社区，变成今天被称为年轻人学习的一个地方。 嗯 啊，它上面有很多频道， 对 啊，也孵化了很多大 V， 对 啊，包括去年也搞了一些晚会， 对、 歌唱会破圈。所以说我当时很早就做了 B 站的用户，当然我其实不是 B 站的真实用户，但是我想了解年轻人、嗯，因为我认为所有的企业如果要抓住增长的本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和年轻人在一起。 嗯， 年轻人真正代表未来，年轻人的消费的形态、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内容，直接决定了未来商业的走向。第二个，我要选择真正背后有技术支撑的这样一些企业。很多年来，很多的商业的成功，有一种企业叫做烟花的企业，就是说它很绚烂，但是很快就有沉寂了。 嗯， 这个背后是什么呢？缺乏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发现，我所选择这二十个人，大多数都具有一个技术驱动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嗯， 他们不只是抓这个机会挣一票就走人，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标准。 嗯， 第三个标准，刚才这个主持人老师说了，啊，其实互联网公司成百上千啊， 对， 包括刚刚提到，对吧？每一波， 对， 都有曾经领先的，但后来掉队的， 嗯， 啊，包括我在选择的时候，对吧？我舍弃了一些，我其实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取舍。我看中第三个，就是这个企业本身，它对整个社会乃至于相关产业链的影响， 嗯， 是不是足够的广泛？ 嗯， 啊，我所选择这二十家当中，我发现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具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和它的一定的这种穿透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呢还想问一下李耀辉哈，那么这二十家企业，我们在出版社的这一方面哈，有没有跟这个施老师沟通交流一下？ 当时给我们提供这个名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觉得确实把已经目前最有点击性的几家企业全部都涵盖了。 嗯 嗯，而且里边呢有几家是比较，在我看来是，比如说像张一鸣和素华，他们两家就是这两个人的，他们本身的就是这种理念，甚至是相对立的 哦。 但是两家企业都很好。其实这样子的选择，其实石老师那边已经做了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确的这种筛选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做更多的这种建议。 哦，哎，那从出版社这一块哈，对于当时的这个施兴辉老师刚交过来的这样的文稿啊，主要提出来的比如修改呀、建议啊，都有一些什么呢？在哪方面呢？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书呢，它在过程中呢，有的企业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了，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会做一些不同的技术层面的修订，在整体上呢并没有做更多的这种建议修改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施老师那边也沟通的比较密切吧， 嗯， 每篇稿子基本上我们也都是相对来说前期沟通的比较充分一点，所以在后期做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反复调整。 因为出版社呢决定出版一本书，是看中了这本书它的价值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那么您觉得哈，这本书啊，最后呢出版了出来，它的价值在于哪里呢？ 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本质那本书，然后呢，那本书其实当时就给我的感觉就觉得，哎，这把就是说中国相对传统一点的那些企业梳理的非常清晰到位。后来我们就打听到，就是说，哎，这个书的主编实际上是施老师。 嗯， 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朋友吧，然后我们就跟施老师有一次见面，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跟施老师那次见面呢，确实是一见如故啊。那我发现，就是很多这种理念，包括就是施老师要做的这本《本质二：增长的本质》这本书，然后他的这个写作理念，当时那个书还没有开始正式写，只是一个框架。 哦， 施老师呢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思路。 嗯， 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书特别有意义，因为呢，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那个这个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下半场了，那其实上是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总结以及观察。尤其是深度的观察， 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目前来说是一个空白，而且石老师呢，他做这件事情呢，他本身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他很扎实，他做这些东西很扎实，所以当时他说了完计划之后呢，我们就非常兴奋，就觉得说这个书出版很有价值，然后希望石老师呢能够把这个书呢，签给我们，由我们出版社来推出。然后这个书在出来之后呢，反正我个人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他让很多我们好像很熟悉每天都在用的企业，然后呢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对他们呢还是很陌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天天用的这些软件也好，这些企业也好，你发现他们的企业的这种思维也好，这样包括他们的理念也好，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这里再问一下施老师哈，因为我们节目结束时间也快到了哈，您最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一个企业它不管怎样的来发展，那么它最终终极体现到的是对我们更广大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上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刚才我们又聊了福茂会，聊了数字经济，聊了数字人民币，前面聊了这么多，那您觉得这本书当中的这20家企业，您讲了他们的发展历程，讲了他们的这个理念的变化，那么他们最终能够给我们大家的生活，您觉得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分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其实这些企业啊，它在过去的时间10年20年当中啊，它已经在改变了我们生活。首先是几个方面，第一，你的消费方式。 对， 你会发现现在外卖为什么如此之发达，它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的供给。第二个，我觉得对人的消费方式影响背后是人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买一个手机，大家已经习惯于说我可以提前去，很多电商也都提供各种贷款方式，当然这个方式呢现在也在规范化，但是呢客观来讲它会让你的消费观念大大改变。特别是在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人和像我们这样70后乃至更老的60后50后，这个代沟啊，我们经常说从社会学来讲每一代人都有代沟，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消费领域这个代沟无比之大。所以说这是基于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第三个我们再说，就是其实我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价值，包括我也看到我所选择的这个人当中啊，就像雷军啊，雷军这个人其实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用3年时间修完了大学的4年的学分，然后开始创业，创业之后然后到金山软件做到最高层，然后又自己创业，40岁财富自由了。他又寻找人生的下一个目标，要去创业，包括现在一开始投资做汽车。我认为作为任何一个时代，每个时代对每个时代主旋律，但是奋斗的精神和开创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是都是应该去值得去学习借鉴的。可以说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创业型的社会，所以说我觉得互联网企业这个20年的改变要比过去的房地产企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我认为更大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让别人意识到你通过创新，通过知识，你是可以大大的改变你的命运，并且去改善这个社会。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增长的本质，本质二这本书，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哈我们这样的新经济的业态啊，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呢技术对我们大家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改变。谢谢石清辉老师，也谢谢李耀辉老师，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